区位的优势。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建在公园里边的，距离海也很近，距离高铁站呢也很近。那我们就说，现在的话，咱们这个小区的入住率怎么样？就是大概已经有多少户已经入住了呢？ 是这样的，我们小区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呢？旅游地产，基本上是外地人来过来住的，就只是过冬的时候入住会稍微高一点，平时的话入住会比较少一点，就是实话嘞啊。然后这咱们目前的入住率的话，目前我们就只有一号楼跟二号楼是入住，其他号楼还没有交房，还没有入住。像三号楼、六号楼是今年的年底交房，所以说现在入住率的话还是比较少一点，也是有个100户左右嘞。 有100户左右就已经是入住了。 是的。 对，咱们其实这小区的话空间还是很大的，就是不是那么的拥挤。 对，我们这个小区的空间都非常大，因为占地面积比较大，然后环境配套都很好，一般来看一眼的看的话都喜欢我们这里的环境的。 对，是因为我去过哈，我没有到那个楼里边去，但是呢我到了售楼处过去过，这售楼处的环境就非常的好，看了一下样板间装修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对，我们的周边的环境真的很美，然后再加上它周边的那个配套都很完善，所以说而且未来这边的也是政府重点打造，是这块我们这个区域这个市政大道作为一个临高的未来一个 CBD。 未来 CBD 要打造的。 就是这块的话将来还是很有升值潜力的。 是的。 对，那像咱们这个临高这块哈，就是说到这个升值啊，就这块楼盘的话它升了多少呢？就是说自从高铁开了以后。 自从高铁开以后，我算算，自从高铁开了应该涨了差不多2000块钱了。 已经涨2000了。其实高铁就只开了一年的时间。 一年。 对，就2016年1月1号开通的。 对，准确来说是2015年12月31号。 对，是，也就开一年的话大概就那其实它单价本身就才四千多，它已经涨2000，那就相当厉害了。 对，我只说涨2000块钱是个别楼盘，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是涨1500左右，整体的有个别楼盘只涨了2000多都有。 对，就是说它配套啊或者是环境好些的楼盘可能涨幅就会更大一些。 对，而且很明确的说，今年2017年整个临港的房价都上涨，很明确的说。 对，那现在的话，咱们目前因为刚过完年嘛，可能这房价目前还维持在去年的一个水平。 刚过完年的话，整个临港的房价已经涨300了。 已经涨300，对， 基本上都涨。 对，所以现在临过年还没有多长时间呢，今天才正月11。 但是现在卖的好啊，现在都抢房卖。 对，其实昨天就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看房了，就是咱们的听众哈，在周末呢会有好多的朋友过来，所以呢很多朋友呢就是说会不会能不能推后一些？那推后一些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早点过来，能够选到自己满意的房型还有楼层了。 是啊，很多包括我们的很多岛外客户也是这样，他们说推，我们说可以啊，这反正这可以，这不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该说的都跟人说，但是有一点的话就是说，可能你来晚，可能好的楼层好的户型可能必定到时可能没有你合适的喜欢的，咱们也是把这个情况分析给你听，然后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其他倒没什么的。 对，是，那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啊，那套100平米左右的那套跃层，那有可能就是会比较好畅销一些。 对，是的。 对，好，那我们周末的看房团呢也欢迎大家哈，那我们的联系电话还有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就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事先的呢在我们这边报个名，来说一下大概会有多少人过来，我们好给您安排住宿还有这个餐饮方面的一些服务，我们还好安排接机哈。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我们房产风向标的联系方式呢是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加微信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古巨基的《春天》，也非常应景哈。我现在呢就在海口为大家带来这期的直播节目，这里四季春常在，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拥有一份好的心情。 无期的风，无意里扬起柳絮满天，惊醒了城，瞬间褪去了苍白的脸。气之中夹杂着一丝爱的气味，混合了多情人的醉和痴心人的泪。隐隐约花浓流完，倒映和

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让那笑中泄落的沙像泪水流。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吹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甄华健哭砂，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8:21，这里是慢生活房产风向标，来自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我现在啊是在海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期节目，要问候所有在北京路上行驶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一路平安。在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是来自于临高流金岁月楼盘的叶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啊介绍了一下小区的跃层，跃层的话呢是大概在80平米左右，这个均价呢大概是在7500左右啊，一平米，那是买一层送一层的跃层，挑高呢是5.4米的挑高，那现在呢还有一些房源，大家呢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咱们的电话号码呢，请大家记一下哈，手机微信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了，除了这个跃层的房型呢，咱们还有小户型。那昨天节目呢当中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那今天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有四种小户型。嗯， 是的，咱们的小户型现在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有44平的， 44平米的小户型。 对，44、52、56、71.55。 嗯， 四种户型。 对，四种哈、是44平米，还有52平米、56平米，还有71.55这四种小户型。 是的，小户型现在在海南话基本上停止包建了，很少很少，这些相当于是稀缺了。 对，稀缺资源啊。为什么？是因为现在海南呢已经是停止包建小户型了，就60平米以下的小户型现在已经是停止包建了，所以呢现在咱们现在还有的这尤其是这其中的三种啊，像44平米、52平米还有56平米这三种户型的话，今后可能就不允许再建了，现在就等于是还有。 是这样子情况。首先的话，三亚是80平米以下就没有了。 嗯，三亚就是80平米以下是没有了。 然后海南的话，就是去年4月份出台了嘛，就是60平米以下的以后不给包建了。 嗯， 比如说60平米以下的，以后就稀缺了，没有了，基本上都是60平米以上的。 对，所以其实咱们这个房子的话，就自己住或者是来投资，其实还是蛮划算的。 对，小户型毕竟小嘛，面积小，总价也低嘛，40多、50多都很。 对，像咱们这44平米的房子，其实最后就是到手的话才20多万，20万出头一点点就可以买到了， 21、22万就可以买到了。 对，而且这小户型很实用啊，它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您做度假可以，因为它是一大开间，里边的话呢它的厨房还是独立的厨房。 对，厨房卫生间都是相对独立的，然后呢它还有个大阳台。 大阳台， 对， 嗯， 大阳台现在很多人都把希望打那40平的大阳台用来改成跟卧室。 嗯，多少平的阳台？ 八平米多。 8平米多，那这个阳台的话，算房本多大面积呢？ 嗯，算一半吧。 是一半的面积，就相当于是有一半的是赠送的。 对， 对，相当于4平米左右是赠送的。 是的，然后我们厨房后还有带一个生活阳台，可以放个洗衣机的。 嗯，对，这个呢非常的棒哈，就厨房还有一个生活阳台。 像海南很多44平小户型大开间的话，基本上做不了这个独立性厨房的。 他的做不了独立性厨房，他就做不了天然气入户。 哦，对，他没有独立厨房的话，天然气入户也是个问题。 对，所以我们有独立性厨房，只能做天然气入户。 哦，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燃气的问题哈，能源问题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如果是您在海南，你想买了那么好的海鲜，想回家自己加工的话，那你想，您要是不开火的话，那还是很不方便的。 嗯，对， 嗯，对，所以呢，尽管是只有44平米哈，但是依旧会有独立厨房，而且天然气入户的，非常的方便。那才52平米，这是可能也就是咨询最多，可能也是卖的最好的这个户型了。 对啊，因为52平米的话，一层就只有一户。 啊，一层才一户，52平米。 嗯，一层才一户，所以呢，它好在哪里呢？它是一房，它可以变成两房。它那个阳台也是很大，阳台可以改成一个房间，然后它厨房是独立性的，很好。它的那个阳台跟那个主卧是互相不干扰的，可以改成一个房间，临时有客人呢，3-4口可以住了。 对，就相当于是它的阳台的话，跟主卧是不在一起的，不是连在一起的。 是的 啊，所以它是比较独立的，就是说您可以把阳台呢封闭起来以后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次卧。 嗯 嗯，大概8平米左右。如果是次卧的话，其实也够了，摆张床啊，一个柜子差不多了。 是的，是的， 嗯、对。那这个52平米呢，也是目前啊，可能是咨询量就是询问的意向最大的这个52平米，因为楼层不同哈、啊，所以它的价格呢大概是在4800到5200。那咱们就是按照均价5000块钱算吧。那52平米的这个的话，大概不到30万就可以入手了。 26万吧。 26万多就可以入手了，然后再加上装修啊、你看像中华保险说了啊，52平米的现在还有几套，还有几套呢？ 哦，说实话，52是非常畅销。我来节目之前，我看的话，大概还有5套， 还有5套左右。 哎， 那大家如果是想要来这个购买的话，要抓紧时间了哈。他想问一下，就是52平米，大概是这个窗户啊，就通风采光情况怎么样？ 非常好，真的。嗯、因为它是通风采光都很好，互相不影响。 对，它有几扇窗呢？ 基本上每个都有窗。 就基本上房间都有窗户的。 房间、厨房。 对，因为厨房的话，您刚才说了还有个生活阳台，所以它一定是采光很好的。 对，是。 嗯，对，那像这个卧室、客厅、厨房都是有窗户的，采光很好。 是的。 对，那它也就空气对流也是非常棒的。 哎， 嗯，对，好，那大家呢，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哈。我们的手机微信同号，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号码呢是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周末有个看房团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拨打电话来进行报名。我们的食宿呢，都是流金岁月来给大家提供的，大家可以免费的食宿。我们来听首歌吧，周迅《看海》。我们今天说海南的房产，那当然啦，大家也非常关心海。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回来给大家介绍海景。先来听歌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现在路边的椰树。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和你看海。

为你我学会弹吉他，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 客群为你写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风向标，我们在海口为大家带来这一期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楼盘是临高的流金岁月小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种户型，那分别是跃层啊，还有是小户型。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就是有四种，已经介绍两种了，像44平米和52平米。叶经理说了，就52平米的话呢，每层只有一套，非常的稀缺，只有几套了。 目前是我来之前了、啊、还剩五套。 对，那刚才我看到咱们微信平台上的话，就好多朋友在问，因为52其实不大不小，正好，就很多人买这个海南的房产，其实也只是为了就是冬天的时候可以避避雾霾，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尤其是家里边的老人，然后可以让老人在这边能够养生嘛，能够非常的健康。 是的，其实56的也好啊，56的也是种奢侈品，56的它的房间也是蛮大的，只不过说如果做一房的话，它是很好，真的很好，很奢侈。 对，就是一房的话呢是相当的实用的。 对，一房一厅一厨一卫，明厨明卫真的很好。 对，56 的 明厨明卫的。 客厅跟主卧又带一个都各带阳台。 就客厅带了一个阳台，然后主卧也带一个阳台。 对， 那非常棒。相关的户型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边能够看到，我们都把这些户型图已经放到朋友圈里边去了，大家呢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来看一下这个户型图，还有小区的实景图拍摄图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微信和电话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很多朋友呢就是在海南能够过冬哈、就是而且我们说到就是周围的配套都非常的方便。买菜也很方便，应该说了，买菜可能10分钟就到了。 对，买菜坐车过去10分钟就到菜市场，很方便。然后反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交通都很方便，所以说买菜也都非常方便。 对，56平米的话，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其他优势吗？就56平米目前剩的这个房型还房源还多吗？ 也不多，56的如果说一口两口的话，买56是最合适的，它是比较奢侈的这个一房，它52相对来说奢侈。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它主卧带个大阳台，大阳台的话可以当个书房，主卧可以里面还有个可以当个书房在里面。这其二客厅里面的话它还有个阳台，因为客厅的阳台跟主卧阳台是可以连在一块的。 就客厅的阳台跟主卧阳台其实可以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的。然后它客厅还有个窗，很方便， 有个飘窗 啊，不，没有飘窗，是有个窗， 就是普通的窗户。 普通的窗户， 客厅也有窗户， 采光通风也比较好一点。 它除了有阳台，还有窗户。 对，然后呢，它的厨房是什么？它的厨房是跟客厅连在一块，但是它厨房的话，我们它可以隔，也可以不隔，看你怎么灵活变法，因为它厨房的那个窗也是很大，看你怎么变。 对，就是说它厨房可以是开放式或者是独立式都是 可 以的， 对，很灵活。 但是天然气已经是入户了， 天然气肯定入户。 对，天然气已经入户了。那像咱们这个71.55平米的这个呢，这就标准的两居了。 这是标准的 两房。 两居，然后它厅就比较大了。然后通风采光都非常好，很多人都买了72的，就是说他人口比较多一点，他喜欢住大一点，他都买71.5、72嘛。 对，就是家里面人口多一些，这个就比较宽敞一些，就平时可能来个朋友啊什么的也能住得下。 是的。 其实呢在海南哈、就是 有自己的一个家，相当于就是在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了，就冬天可能北京呢可能空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老人就可以先过来。那这个房子呢它的成交价也不是很贵啊，像这小户型的话就是介乎于4800到5200之间，那你就算均价的话呢是5000吧，那像71.55这个就最大的这个小户型里面最大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大概就是5735，那就三十六万 就可以拿下了。 对，35-36万就可以拿下了。还有那个朋友来问哈，他很多朋友呢都在微信上来问，就是说想问一下临高在海南的位置，会有一些朋友呢说他离三亚大概有多远，离万宁，甚至有些朋友还会问说离万宁大概有多远。那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像海花岛，那这个就铺天盖地的广告，离海花岛很近。 是这样子的情况吧，可能我这样说这个区域可能大家有点模糊，这样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可以自己查一下海南地图，这样后我说的话可能会大家会一目了然，就比较清楚一点，因为可能大家对海南的这个 地理不是很清楚， 地理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搜索这个海南地图后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临高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它是在海南地图的西北部，它北是临琼州海峡就是跟广东广西越南这边是隔着一块海，琼州海峡然后东面是靠着城外海口这边，然后西边是以那个儋州海花岛相连着， 对，就跟海花岛那边是接 的，它距离海口省会海口是83公里，素有海口后花园之称。刚才有朋友说的话说距离万宁啊三亚是有他们距离有多远，是这样子的情况，像海南的话它是一个小小的岛，但是它分为东跟西，东海岸跟西海岸，像万宁这边的话是属于东海岸这边的， 对，它属于东海岸，就跟琼海文昌是一块的， 对，琼海文昌它这边是靠近南海这边的，然后我们这个西海岸这边是儋州临高就也好还是城外也好，它是靠近我们这边北部湾，靠近这个内陆，靠近就内地这边，就是说像越南啊缅甸啊广西啊这个广东啊都靠得比较近一点， 对，它是在北部湾的沿岸， 对，在北部湾的沿岸，解放海南的话也是从这边开始登陆过来，从临高角开始登陆解放海南的， 对，其实就是说它从这登陆有它地理位置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确也是离海的那头啊，就是内地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徐闻咱们叫徐闻海岸那块就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对，说到这里以后就说到那个设计一个跨海大桥了， 对，将来可能就是说现在的话咱们要到海南的话可能要坐轮渡哈， 对， 就除了飞机以外咱们可能要坐轮渡过来，包括粤海铁路也是通过轮渡运过来的，但是将来呢有了跨海大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很方便可以从广东开车过来了， 是的，跨海大桥已经在国务院立项了，它是底下是修了是铁路，然后上面修了是公路，所以说公铁两用， 对，这个非常方便。那这个跨海大桥呢是从什么地方来登陆海南呢？就是它从广东那头可能是在徐闻哈，那如果是从海南这块的话有可能就是放在临高， 对，它从广东的徐闻的登楼角 、 然后到海南这边呢是道轮角，哎，对， 道轮角在什么地方呢？ 道轮角就是在那个临高跟那个城外的交界口这边。 啊，对，这大概就是在临高的这一侧。 对，在临高跟城外交界口，然后离道轮角最近的一个视线就是在临高。以后也说进出海南的话，就路过这个临高是必经之路嘛，它会带动这边的一个物流啊、经济的一个效应嘛。 对，就是说这块的话，应该将来是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是会升值的。 因为进出海南，这说白了，临高就是一个进出海南的一个桥头堡面貌，它代表是海南的一个面貌，国际旅游岛的面貌， 对，是，而且的话呢将来还会有这个沿海的景观大道，所以这块的话将来也是一个发展的热土， 是的， 好，那我们的电话呢也开通了哈，马上要进广告，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周末看房团的消息啊，我们电台呢组织大家呢周末的时候来到海南来度假一下，来旅游一下，顺便呢也可以看一下咱们的楼盘，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报名，那我们的流金岁月开发商呢管大家的食宿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或是添加微信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了，下面是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姜育恒再回首，我们的房产风向标正在直播。很多朋友呢添加了微信啊，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很多朋友呢都觉得很，就是完全不敢相信，就是说30多万就可以买一套房子。那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位于海南临高县的咱们的小户型啊，流金岁月这个楼盘的小户型。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算一下，就是这个均价的话啊，是5000左右嘛，因为4800到5200啊，就均价就算5000，那就小户型当中最大面积的那套71.55平米的这套的话，那也不过就是30几万嘛。 是的，我们都拿72平米来算嘛，72如果乘以5000的话，也就是36万。 嗯， 36万，这是毛坯裸价，毛坯。如果您装修的话，我们这开发商都会帮你装修，你每平米加1000块钱就 OK 了。 对，是，就是说根据您的标准啊，就是说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个顾虑，就是说在北京那装修的话怎么办呢？要跑到海南来盯着装修，这不太现实，不可能。 不用啊， 对，开发商咱们会给大家装修好，就您交房您收房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装修好的，根据您的需要来装修好了的。 是的，是的，等我们交房给你的时候，把钥匙给你，然后您看一下相应的标准，看一下相应的样板间出来，看相应的标准，你喜欢哪种风格，那就是 OK， 那就按这个起。 对，按照您选择，对，按照您选择的标准还有风格，开发商就给您装修好了。就是说您收到这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装修好精装修的，按照您所要求的标准还有风格来装修好，那您就直接买好家具，简单的家具家电，家电我们还会送您家电哈，这是咱们电台给咱们听友送家电的。那这个呢，您再买一些寝具啊，像什么被子呀、这些枕头啊，这些就可以拎包入住啦，其实很方便的。 对啊，其实呢，你不用担心这些买这些装修还是买这些家具家电，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上我们项目来找我们谈合作。如果你要需要的话，我们给个名片给你，自己跟他们联系就 OK 了，很简单的。 其实现在电商也很发达，京东下个单马上就可以送到家。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还有朋友呢说是大产权，还是，当然是大产权了，小产权的话不可以做广告，不可以买卖的。 那肯定，如果不是是小产权后，我们就不敢来这里做节目了。 对，是，它是大产权的商品房啊。就是像咱们的那个刚才介绍到的一些户型，那当场就是都是现房，咱们的房都现房，那就是您交了款以后的话就可以办房本了，可以办房产证，然后你就可以进行装修，就可以入住了。问的是住宅还是公寓，咱们这个是普通的商品房， 商品房住宅， 对，住宅， 土地证写的是住宅，商住宅， 对，住宅，住宅用地，咱们这是住宅的啊，70年大产权的房子。还有就是卷卷说可以首付多少，那这个还是看个人的这个情况啊，那有些的话可能一套房的话可以首付30%就够了吧。 对，目前是这样子的情况，他如果您符合这个国家的规定，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如果说您名下没有贷过款，对吧？您名下没有贷过款的话，可以。您名下没有贷过款，那你这在海南买的话，就按贷款的话，他说按首套来算，这都可以算。假设您名下已经贷过款了，那就是算二套了， 算二套房 啊。对，因为海南它是不限购 ，但是 限贷。 对 对， 就是它跟咱北京不一样，咱北京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就是有北京户口啊，或者是说有这居住证才能买房，但是海南的话呢是不限购的，但是只限贷。就是说如果您名下的话呢是二套房的话，可能首付比例的话调高到40%。 对，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看根据国家不同的政策走。 对对，那像卷卷就可以提醒您哈，二套房的话首付40%还是可以办按揭的，没有问题。其实那如果办完的话，其实真的没有多少钱，就拿像刚才您说的36万的话，这个那首付40%就算二套好了，首付40%那也还好啊。 月供也是1000多。 对，月供1000多。对，那您相当于在海南有个家，那平时的话就是如果您要出租啊，或者是要这个都是可以的呀，这个就是您自己的房子。 不说出租吧，就说你每年来海南过冬旅游的话，你这个住宿费的话都不止这个钱。 对，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如果是能够住几个月的话，其实真的还是蛮划算的。 是的， 对，月供的话也就1000多块钱。还有 这海南不限购，确实简卷说海南不限购，确实是不限购哈，咱们这是现房。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的装修哈，很多朋友还是会担心装修，装修的话真的不用担心，这是咱们开发商来给大家来装修的，这个不用担心。 对，是这样子的，他是开发商给装修的，这样子会装修的话，回头就交房给你的话，会有相应的这个装修的风格，所以到时候我们拍照给你的话，你可以去看你选择哪个风格装修都 OK， 都是开发商帮你装修，这个你不用担心。如果你不相信开发商的帮你装的好，不相信开发商这个实力的话，那行，那就自己在外面找装修公司自己 也是可以的。对，其实开发商就已经挺信赖的，因为您可以看样板间嘛，那就实际的那个装修风格和装修标准在那儿都有体现。 是的，因为我们也是一个集团公司，我们是恒泰集团。 对， 在安徽来说是很有名的。 对，是没错。还有的话呢，就是咱们小区的配套呢也很好，有自己的就是面向业主的这个温泉泳池都有。 是的，像这些都是大众配套。其实我们最关键的卖点不是这些泳池啊、温泉这些配套，我们最大卖点是江景、海景，还有周边的公园。因为我们项目就在公园里，还有我说医院、学校、行政中心，因为我们这个未来的升值空间都很大，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是泳池、温泉是在那，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大卖点。 对，其实您知道吗？就是说在北京的话哈，就是小区里边有泳池的小区，那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如果因为北京它没有很大的河会流经北京哈，那只有护城河或者是咱们这个通惠河，那就是说所以呢也没有大江的景，然后呢也没有海景。那像这个占地2900亩的这种公园，那可能在咱们这大城市来说那更是一种奢望，所以呢这些东西在咱们这儿都是很好的一个配套，都有。 对，未来还有湿地公园。 对，还有湿地公园，这个也是正在建设当中的，还有咱们的临海景观大道，这些呢都是咱们这个将来的一些配套。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节目哈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来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咱们的流金岁月楼盘哈，咱们这个小区。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周末的这个看房团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也请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来到咱们的海南来进行看房，因为周末的话正好是元宵佳节嘛，那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到咱们海南来看看咱们的这个房子，来看一下咱们的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际的一个情况。那像这个住宿的话呢，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子情况，如果通过节目组这边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的话，来到这边的话3天2晚的这个交通食宿的话，我们开发商将提供，因为我们开发商是跟节目组有这个良好的合作。 对，就是说这个3天2晚的食宿的话都是咱们开发商管了。 是的。 对，而且呢咱们这个价位的话哈，也确定能够给到大家最低价。好，那我们的电话呢最后来播报一下，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和微信同号184-1717-9191，184-1717-9191，184-1717-9191。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不要走开，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加好听的音乐要伴随着大家，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创作的歌曲，原唱是潘越云，孟庭苇的翻唱版本是收录在他的《纯真年代》的专辑当中，而这张唱片是孟庭苇离开上华唱片前的最后一张，收录的都是一些历久长新的台湾校园民谣。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再来一首很欢快的歌，来自于许志安的《桑巴爱恰恰》。 霞映在你的脸上，不同色的微笑像看见天堂，突然间我变成最快乐的人，只因为你就在我的身旁。早知道烦恼那么容易对抗，我就听你的话早一点出发，这笔吧一定要转到现象，伟大的爱情片不退时光，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独家拥抱你拥抱着我，我不想回家，快乐你快乐的我，就算酒量太差先干掉这杯吧，围绕你围绕着我，像热情散发，拥抱你拥抱着我，我跳起恰恰，快乐你快乐的我，乐队再等一下，再一下 出发。这卷琵琶一定要传到心上，伟大的爱情片不退时光，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度假，拥抱你拥抱着我，我不想回家，快乐你快乐的我，就算酒量太差，先干掉这杯吧。星星围绕你围绕着我，像热情散发，拥抱你拥抱着我，我跳出恰恰，快乐你快乐的我，乐队在等一下，再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度假，拥抱你，拥抱着我，我不想回家，快乐你，快乐的我，就算酒量太差，先干掉这杯吧。 许志安不得不提到他的爱人哦。2016年，安仔在他的演唱会上演唱了一首《你的男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在台上向他的太太郑秀文发表爱的宣言。他说自己知道多了一份责任，而且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里呢，也要祝福这对经历了爱情长跑的新人。接下来听到的是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喂。我在等你哦。 在一五五五三零，都是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在一五五五三零，都是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在讲的是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在五五五三零，都是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在五五五三零，都是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是要开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然偶尔也会对你不高兴，谁说一定要那么甜蜜？感谢有人发明一数字游戏，拿起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7788250，都是都是在帮你，5710我请你，7440 KCC， 7788250，都是都是在帮你，5710我请你，7440 KCC。

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 歌曲来自林小培《心动》。这首歌在一听到开头的时候就喜欢上它，特别是歌词部分写的就像一首诗一样，很平实的语言，但是却能够让人深深的感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摄影艺术》，来自于许嵩的歌。他也说了，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生活。其实许嵩除了歌手之外呢，他的歌迷都应该熟知他的身份，还有大厨和摄影师，所以这是根据他自己的心声所创作的歌曲。 面朝大海，我站成了大海，你在我里面浮沉，回忆是一条航线，追要了许多年，却还没掌握进的分寸。时光流转，谁还用日记本，往事有一片伪证，拍照别开闪光灯，窥探爱人灵魂，要信自己的感觉够真。

下过，时间和青春交错的称号。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守护到，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等你扫。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掉， 2005年首张同名专辑《苏打绿》发行之后，在2006年，苏打绿又推出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小宇宙》。专辑推出来呢，这首主打情歌《小情歌》立刻成为了各大电台的热播曲目。简单的旋律还有歌词，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苏打绿，苏打轻快，绿自然。苏打加绿的话呢，就是纯粹啦。就是这样一群纯粹的人哼唱了这首纯粹不忍去破坏的曲目，而被大家喜欢和追从。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我恨我痴心》。就这样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行业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受命运。